京时间7点整， 女协警员牵着孩子的小手走过斑马线，送孩子过马路到学校门口。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上演。千警百校互为天使行动，让学校附近的交通变得井然有序。护学岗的女协警以女性特有的温情为孩子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孩子安全，家长放心，行人安心。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6月21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317楼市新政实施以来，北京新房网签量持续下滑。据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数据统计，6月的上半月，北京市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共网签961套，与5月上半月相比下降28.2%，同比2016年6月上半月下降49.3%。中国新闻网消息，2017年北京市职业院校技能技术比赛职业礼仪比赛在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举行，来自北京河北的14所学校42名选手参赛，这是北京市首次举办职业礼仪比赛，旨在提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礼仪素养，培养内外兼修的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法治在线今天为您讲解法律援助的典型案例。某单位职工王晶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公安机关逮捕，由于经济困难，王晶不打算聘请辩护律师。王晶的丈夫向我市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经查，王晶的丈夫原来是一名大车司机，1年前突发心脏病住院，目前在家休养，育有3个孩子，1个待月，2个为学龄儿童，家里没有其他收入。经研究，同意给予王晶法律援助，指派律师为他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4个门诊，望广大患者知晓。具体增设诊室及出诊时间如下：帕金森痴呆门诊隔周周一全天，眩晕头晕门诊周二全天，癫痫病门诊周三全天，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隔周周五全天。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3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成美呀，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成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了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在天空，你在手。 生活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所有新的开始都可以是美好的，这样美好的早晨跟你问候一句早安，祝你今天有好运，祝你今天有好心情。锁定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有朋友跟我说这几天总是拉肚子，那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凉的东西少喝一点，特别是天气变化稍微多一点的时候，还有就是开空调的时候盖上你的肚子。不管天气是怎样，健康是第一位的，不要只顾着一时的舒服，然后生病了就会更麻烦。出门之前也记得关注天气变化，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夏天。好了，在这里会有好听的歌送给你，会听到那英的一首《放爱一条生路》。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患得患失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拿友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你让我痛苦。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错早点结束，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嫉妒，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不悟，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天赐福。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锁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不悟，带走你的自由。 今天看到的最温暖的话居然是这样的一句，当你觉得孤独无助的时候，想一想还有几十万亿的细胞只为了你一个人而活，然后就会有动力。真的，当你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感动。当你想想看身上这些充满生命力的细胞，他们都在为你加油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被自己感动了。好了，一点特别的小温暖，继续在这里享受好音乐。 3:05，日出没有心情，七点八分，别看电影，4:04，日出工作不停，每一天一分一秒，你是我生命。爱情是罪，如你是他物，给我特别保护，捕捉我的孤独，最残酷的速度。爱情是人物，你是他物，给我特别保护，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3:05，日没有心情，7:08。4:04，日工作不停，每一天一分一秒，你是我生命。你追踪着我，全年不休，不放手，永远不低头。爱不是绝对的占有，一天一天是你，是我的秘密，一公分的距离。看我的日记，每一次呼吸，怎样的空气？爱情是罪，你是他物，给我特别保护，捕捉我的孤独，最残酷的速度。爱情是人物，你是他物，给我特别照顾，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爱情是罪，主你是他物，给我特别保护，捕捉我的孤独，最残酷的速度。爱情是人物，你是他物，给我特别照顾，为我身边清除最危险的动物。 这几次演技才学会飞行，夜空散满了星星，但几颗未落地。我飞行，但你追我这近，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抓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

感激，不要怀疑你的眼睛，被它照亮心里，只有你才进你的隐形眼睛，它已经和我交加之力。 说什么样的话，哪句话在你印象当中是最好听最动人的呢？我看到的是这样的说法，最好听的话不是如果全世界对你恶语相向，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而是忘掉过去吧，我给你一个家。对你来说，这是不是很好听的一句话呢？每个人经历过的温暖不一样，你会记住那句最美好的话，记住那个美好的人。好了，继续在这里听美好的歌。 就到我怀里好好的睡一回，别走太远，爱是会被剧拉断的线。我多想上拾起砸碎那些被撕裂的过去，和你紧紧地抱在一起，不想再去哪里。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样忘了他，爱总是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醒来。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只要你别离开。爱的黑夜 凭什么让人找不到诺言，不忍让你看我哭，所以用手抹上你的泪眼。我确定你会相信我的，才会这样的等。我真的可以剪了发，变了样，忘了他。爱从此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信赖。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需要你别离开。我真的可以戒了发，变了样，忘了他。爱从此叫人迷惑，到底也叫人彻底的信赖。我真的可以戒了烟，断了酒，忘了他。我的心都在，只要你别离开。 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三，农历5月2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0度，廊坊雷阵雨34度到20度，首都北京阴32度到22度，近邻天津阴转雷阵雨30度到20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广电网络公司自即日起开展广电亲情奉献专电视赠宽带优惠大酬宾活动， 一、新装用户，用户缴纳两年电视收视费624元，赠送标清机顶盒一台和十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两年电视收视费624元加200元含以上付费，赠送标清机顶盒一台和2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三年电视收视费936元，赠送高清机顶盒一台和5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一年电视收视费312元，赠送1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两年电视收视费624元，赠送2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三年电视收视费936元加100元含以上付费，赠送高清机顶盒一台和50兆宽带一年。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河广电网络公司一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hbsh96888。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置换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然醒来，心情肆然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你是一个懂得如何来拒绝的人吗？很多人会说我不太懂拒绝，于是经常难为自己。有人就说了，在拒绝这件事情上越简单越好，明明是别人需求自己帮助，解释半天变成自己亏欠了别人的感觉，帮得上想帮就帮，帮不上就拒绝。人际交往简单明了有时最恰当，懂得拒绝活得不纠结。我记得小时候的我就会因为不太懂得拒绝，然后帮不了的忙也要逞能，这样的话经常会难为到自己，最后变成我很抱歉这样的心态，还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慢慢的学会了拒绝，这样既不为难自己，也不会让事情变质，能帮就帮，帮不上就算了。好了，继续来听歌。 心里在中我自己搬，回忆在躲我自己藏，就怕你双眼带泪逼着我看，脚步在沉默一的开，心情在对我看得淡，就怕你问从今后该怎么办。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在坚固的心别紧，爱你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谎言太美，我听了算，诚实太丑，我不觉

声已变动。 来自周传雄的一首《灵药》，你的声音最好听，你身上的味道最好闻，你笑起来的样子最好看，你陪着我的时候，我从未羡慕过别人。幸福大概就是这样，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会嫌弃你。平时有没有那样一个人，让你非常想一直黏着他呢？可能是恋人，可能是好朋友，也可能是家人。原本独立强大的你，只要一碰到他，就会觉得想要依赖，想要变得柔弱，想要就这样黏着他。如此这般，还不是因为太信任了，太喜欢了。好了，在这里继续偶遇你喜欢的歌，顺子的 Only One。 你的好我从前怎么看不到，看不到，总以为爱在天涯海角，回头却在你温柔里找到，渴望被你拥抱，可以爱你多好，不明了，从来都说你累了，笑到赢了我的

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灰机挥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0号上午，我市召开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动员大会，对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进行动员部署，确保违法用地整治工作取得实效。韩占山、刘连杰、孟建正、张晓明等14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要求一要坚定信心，务求决战决胜，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违法用地整治各项目标任务。二要重点突出三个方面，即重点拆除2016年度未片执法发现的违法用地及新发生违法用地，重点查处党员干部参与违法用地问题，重点打击以身试法的顽固分子。三要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共同推进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四要坚持拆建并重、拆管并重、拆教并重，以整治为契机，在根治源头、强化管理、健全监督上下功夫，切实解决因体制不顺畅、执法不到位、监管不及时导致的违法用地屡禁不止问题。五要强化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六要严督实考，确保工作落实。韩占山强调，开展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是服务全市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期盼，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定要以坚如磐石的信心、斩钉截铁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坚决打赢违法用地专项行动这场攻坚战，为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做出应有的贡献。市长刘连杰在会上讲话，他要求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打击违法用地、拆除违法建筑的极端重要性，要以打开路、从严从重、合力攻坚、坚决彻底拆除违建。一方面明确范围、重点和实现，集中时间力量打歼灭战；另一方面要敢于硬碰，严肃查处，让动员会后不主动拆除的违法占地者付出惨痛代价。一是鼓励自拆，否则必须强拆；二是从重从严打击顽固不化的违法当事人；三是积极复垦复绿，要强化领导善作善成，坚决打赢治违拆违的歼灭战。刘连杰强调，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下定决心，把打击违法用地这场硬仗打出声势、打出效果、打出影响，努力向上级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据了解，此次我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开展时间截至2017年底，打击重点包括：一是2016年度卫星遥感监测发现的违法用地；二是2014年国土资源部未认可非新增图班中的违法用地；三是2016年省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挂账整改未整改到位的违法用地；四是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例行督查发现的违法用地，含2016年未整改到位；五是2017年新发生的违法用地，自2016年度卫星遥感影像监测时间末至今发生的；六是2011年以来法院裁定准予执行但未执行的违法用地；七是国有土地上的违章建筑。会上，全体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我市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专题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宣读了我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燕郊镇市公安局、市国土局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新闻特写：依法拆违势在必行。 依法拆为市市委市政府站位全局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部署，是维护法律尊严、营造和谐发展态势的重要举措，是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势必条件。依法拆为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依法拆为需要宣传造势，无论是镇区还是村街，无论是电视还是广播，无论是手机还是条幅，无论是拆为现场还是群众家中，多样化的宣传形式铺天盖地，构建起媒体融合、优势互补的综合型立体化、全覆盖的宣传工作体系，激荡起快节奏、强有力的拆违声势。政策讲明在农户的炕头上，法规明晓在群众心里，强大的宣传声势让群众认清形势，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依法拆违需要凌厉攻势，气势当恢宏，攻势当凌厉，全市上下以舍我其谁、锐不可当的攻势，形成了我市拆违工作特有的作风和发展态势。人多则势众，全市人民拭目以待，积极响应，全力参与。合法则势强，维护法律尊严，向一切违建宣战。无论是违建业主自觉拆除，还是政府部门行使职权，在凌厉的违建攻势面前，拆掉的是违建，彰显的是政府秉公执法、担当为民的情怀。依法拆违需要乘势而上，力可蓄而不可懈，行当持而不当怠，势应强而不应颓。拆违需要稳扎稳打，更需要乘势而上。当前声势浩大的拆违工作如火如荼，势如破竹，进一步保持和扩大拆违成果，必须乘势使气，借势使力，必须以时不我待的态度、只争朝夕的作风、一招不让的韧劲，继续保持拆违高压态势，持续发力。要通过强硬的工作作风宣示，违建存在，拆除不止，寸土不让，一拆到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市供电公司发布计划停电公告，尊敬的电力客户，为保证京哈电气化铁路的安全运行，廊坊供电公司决定对110千伏宅延一二线跨越铁路段进行线路改造加固，防止线路掉落引发事故，影响铁路安全。此工作将造成黄土庄镇全域、段甲岭镇全域、李奇庄镇北部、居阳镇北部及市区北城大部分用户停电。停电日期及时间为6月22日21:30至6月23日24:00，停电范围黄土庄镇、段甲岭镇全镇范围停电，李奇庄镇北部、居阳镇北部以及市区北城大部分用户、双电源用户除外。以上停电时间均为计划停电时间，实际停电时间有可能缩短或延长。详细情况请咨询各区域供电所，城关供电所 321-2733， 北城供电所 322-7307， 黄土庄供电所 317-1358， 段甲岭供电所 361-0100， 李奇庄供电所 345-0044。 请停电区域的市民及企事业单位提前做好生产生活准备，停电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国网冀北三河市供电有限公司。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天坛燕达脑科中心神经内科将在原有以脑血管病为主的综合门诊基础上增设四个门诊，望广大患者知晓。具体增设诊室及出诊时间如下：帕金森痴呆门诊隔周周一全天，眩晕头晕门诊周二全天，癫痫病门诊周三全天，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隔周周五全天。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哎，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呀，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两公里路南，03163095777。生活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一首来自庾澄庆的《爱情黑皮书》。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新郎来接新娘，然后做了很多小游戏，其中有一个就是让新郎单膝跪地，把挺长的那么一篇保证书读给新娘听，内容也是很有意思。总而言之，什么都听老婆的。还记得你在结婚的时候玩过什么样的游戏吗？不过还是非常的提倡文明的婚礼，一些地方并不太好的习俗真的是可以去掉了。婚礼吗？开开心心的一件事情。好了，不说了，在这里还会听到更多和爱有关的歌，张韶涵的一首《为爱而活》。 今夜晚幸福早，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笑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雨潮，两个人刚好。爱情黑皮书，人人读得到，人生不免疫，结局不知道。温柔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受不了，就是不能少。心迷乱，心浮躁，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想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雨潮，两个人刚好。想要对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幸福，有时放很少。有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像猫，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长，两个人刚好。不怕再次太慢，终究会遇到。不要太急太快，爱要有情调。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心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长，两个人刚好。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心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长，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大

有人在微博上问大家有没有一部你看不腻的电影推荐给我，然后居然有2000多个评论都在推荐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每一个人喜欢的类型不一样，也来读给你听几个电影的名字。需要看电影来放松一下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下喜欢的类型，比如说《重庆森林》《无间道》《海上钢琴师》，哎，《海上钢琴师》真的很好看，还有《天空之城》《阿飞正传》《这个杀手不太冷》《暮光之城》《千与千寻》《肖申克的救赎》，有的都是比较经典的，甚至有人说把《哈利波特》再全看一遍吧，还有《七号房的礼物》，我记得这部电影是非常的催泪的。我推荐电影《你好，疯子》，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值得慢慢品味。好了，电影就推荐到这里，继续来听歌。 多少人，你不懂我伤 生，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来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你开始脆弱，是不甘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还是罪恶，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三，农历5月2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0度。廊坊雷阵雨，34度到20度；首都北京阴，32度到22度；近邻天津阴转雷阵雨，30度到20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广电网络公司自即日起开展广电亲情奉献装电视赠宽带优惠大酬宾活动。一、新装用户，用户缴纳2年电视收视费624元，赠送标清机顶盒一台和1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2年电视收视费624元加200元含以上付费，赠送标清机顶盒一台和2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3年电视收视费936元，赠送高清机顶盒一台和5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1年电视收视费312元，赠送1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2年电视收视费624元，赠送2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3年电视收视费936元加100元含以上付费，赠送高清机顶盒一台和50兆宽带一年。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河广电网络公司1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hbsh96888。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哎，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呀，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美在人间，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你有三三。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然醒来，心情肆然转歌声，品味一饮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朋友就跟我说，这两天好倒霉呀，简直就是星座水逆，然后之类的这样的话，恨不得说喝凉水都要塞牙缝了。谁都有过得不太顺的时候，不管是大挫折还是小困难，要坚强地度过它，淡定地找方法去解决它。道理我们都懂，只是在遇到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小提示，提醒自己你可以。在这里为你加油了，也祝你有好运。要记得，糟糕的日子熬过去了，剩下的可能都是好运气了。好了，在这里享受好音乐。 你要过得比我更加点滴的笑，你看过的书我天天都在看，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怎会这样，爱别人去模仿。你人在河东，我站来听你的戏，你说你感冒，我呼吸多困难，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爱多烦。 了解，有你近一些，前方多一些，有始之位会帮助爱冻结。你才踏出了万里的雪积雪，等你到纽约，精彩变成难度，穿针穿情丝，穿针穿孤独，没有你住，爱情是空房屋。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但是我不怕，也许我傻，我不怕傻了吧，傻瓜力量大。 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还记得吗？那年的幸福，曾经那么相信未知的未来，你的喜怒哀乐习惯动作，突发味道熟悉温度我都记得，所以算是爱惜吧。可能消失后才会低头沉默，什么也不说，因为怕我会难受。可能你还爱我，为了让我怀念你的温柔，才会松开自由。还记得那漫长的夜晚，什么话都没说，心跳继续响，小心流着眼泪，怕你听见，能祈求你背着我，快抱紧我，能抱紧我。可能你还爱我，

给明天。钢琴的善变挖空心事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现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现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就现在爱里面一张无辜的脸，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就现在爱里面谁停住了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蓝天，黄小琥，一段温暖的话读给你听。从今天起，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道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祝你拥有这样的好状态，张开双臂迎接属于你的幸福。好了，这里的好歌曲依然属于你，林志炫的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稍后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锁定收听1033，不要走开，再见。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当我又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